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明天早晨还会有轻度霾，如果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明天白天弱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会有缓慢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以及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已经彻底改善，但是南部地区的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明天傍晚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七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六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七度。总的来看，今夜明晨有霾，不宜外出。明天午后大部分地区已经是晴好天气，适宜假日出游。那么去往南部地区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 4.5， 处于轻度拥堵级别。我们来看环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东三环分中四桥到京广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是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的由东向西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以上路段平均时速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各位站火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赶着末班车加入到二孩妊娠大军中来，因此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冬天容易产生妊娠期高血压吗？妊娠期高血压对孕妈妈和宝宝有哪些危害呢？孕妈们如何将这位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跟您一起说说孕期如何控制波动的血压。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您好，范主任。 哎，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孕期如何控制好我们的血压。很多人都纳闷了，说难道平时血压正常，到了怀孕的那个特殊时期，血压就开始波动了吗？ 其实有一部分人会发生妊娠期的高血压，因为妊娠期呢它确实有一些特殊的一个生理的一个改变嘛，再加上呢可能有一部分人属于一些高危人群，所以她在怀孕以后呢原来可能没什么事儿，但是怀孕以后呢可能血压就会升高的。 那在这里先跟我们说一下哪些是高危人群，我们也可以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友和网友注意了。 哦，好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哈，现在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其实高龄产妇真的是就是迅猛的增加啊。嗯、那么高龄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的一个高危人群。 第一类高龄。 对，高龄，然后肥胖。因为随着高龄，其实你的体型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嗯、啊，所以很多人就是体型啊肥胖的，体重指数比较高的啊，这一类人群也是，因为这一类人群他胖嘛，他就肯定是高血脂啊、嗯、等等都是伴随的哈、啊，所以他是容易发生高血压的。 第二类人群，肥胖人群。 哎，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遗传的倾向，哎，遗传因素，因为如果你的父亲母亲哎、如果有这个高血压的话，那么可能后代就是这种遗传倾向是很明显的，所以他将来也会得高血压疾病，那么妊娠期间呢当然也会发生的。 哦，也就是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辈儿，如果就是这种高血压的一些患者的话，虽然现在您的血压每次体检都正常、但是到了怀孕的妊娠期的话， 对， 要到流程 很容易，哎，很容易血压高， 很容易血压就高了。 对对对 对, 对。 好，这就是最少的，这是三类人群了。 嗯，对。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妊娠期间，你有一些，比如你是双胎，双胎妊娠啊，怀了两个，或者是呢有羊水过多啊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可能也是很容易诱发高血压的。 哎呦，一下子怀上双胎，其实对于家人来说是一件特别高兴的大好事儿哈、 嗯。 可是对于孕妈妈来说，您患上高血压的这个诱因又多了一条。 啊，对对对对， 好嘞。 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就是如果你因为既然是高龄二孩嘛，她前一次怀孕的时候呢，是不是高血压？如果前一次是得到妊娠期高血压，其实怀孕以后呢，她可能血压就变得正常了。但是等你这次再怀孕的时候，很容易就又发生一个高血压。这也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因素。 我们说第一胎怀孕的时候患上妊娠期高血压了，现在在怀二胎的时候， 对、 这个、 你是特别的高危人群， 卷土重来。 对， 这概率很高是吗？ 概率很高。 妥了，那咱们今天要必须跟大家伙来说一说，因为刚才范凌教授已经说了，就是在妊娠期患上高血压一系列的，我们说高危人群、尤其是您这第一胎就是患上妊娠期高血压的，现在打算要二孩了， 对， 那您需要留神注意的点可能就更多了。 对，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孕期如何控制好我们波动的血压。那么如果家中有打算怀二孩的，或者是收音机前的作为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这一辈人哈，那关注一下自个儿的闺女或者是媳妇儿的身体状况也是特别有必要的。咱们收听好这期节目，如何控制在孕期控制好我们波动的血压。当然了，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是可以参与有奖互动问答的，那您请听好今天的互动问题。平时呢，我们说这个血压呀都有一个正常的范围值，那么到了怀孕的这个孕期的话，我们的问题是孕期血压控制在多少是正常的呢？孕期血压控制在多少您认为是正常的？抓紧时间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上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 健康加油站为新老听众送福利了，参与有奖问答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计生用品两盒，如果没有获奖，你也可以随时通过手机登录京东到家北京免费计生药具发放门店免费领取，只需要在线支付8块钱的快递费。更多领取方法您可以随时关注我爱问医生微信公众账号，在菜单当中点击药具领取来了解一下。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近日，市卫健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表示，随着市民对健康体检的需求加大，北京市健康体检服务面不断扩大。2013至2017年，全市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由195家增长为229家。 从最新公布的北京市体检统计报告来看，北京市民健康体检数据各项检出率中，超重达 25.3%， 血脂异常 29.9%， 血压增高达 14.2%， 空腹血糖升高 10.2%， 这就需要市民进一步提高健康素养，调整饮食营养，做到吃动平衡。番茄红素是成熟番茄的主要色素，研究表明它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是目前植物中被发现的最强抗氧剂之一。那么能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坏胆固醇，也能避免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一般来说呢，番茄的成熟度越高，番茄红素含量越高。生番茄中番茄红素含量较低，还含有龙葵素，吃太多容易食物中毒。那么即使是成熟番茄，番茄红素也只有熟吃才更易吸收，吃番茄的时候最好是洗净烹饪后带皮食用。受强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骤降，寒冷干燥，让呼吸系统疾病有了可乘之机。专家提醒，冬季是小儿肺炎的高发期，家长需要做好预防。肺炎通过呼吸道传播，家长应尽量少带孩子去公共场所以及通风差、人员密集的地方，避免让孩子接触呼吸道感染病人。另外，家长平时应多加观察，如果孩子发烧超过三天，咳嗽有痰，并伴有呼吸困难，那么患肺炎可能性较大。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只要有发热或咳嗽症状，就应该及时就诊，排除肺炎以及其他的感染性疾病。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好的，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和您聊聊孕期如何控制波动的血压。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孕期血压控制在多少是正常的？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看一个手头的案例哈。今年32岁的王女士，她自从怀孕之后呢，就变懒了，很少运动，而且每天吃的这个东西呢又比较油腻。最近怀孕7个多月的她到医院做常规体检，发现了这个血压偏高，138/89。那么王女士很担心呀，哟，自个儿这是不是患上妊娠期的高血压了？您先来给我们科普一下吧，妊娠期高血压到底怎么一回事儿？ 既然说是妊娠期高血压，所以肯定是妊娠以后发生的这个问题哈。所以一般呢，我们是拿一个孕周来给它界定，就是怀孕20周以后发生的高血压。20周以后，所以如果你要是刚刚怀孕的时候早孕，你一查你的血压就高，那你就不是妊娠期的高血压，一定是一个慢性高血压， 以前就有的。 以前就有的。所以如果孕早期我们查都是正常的，到20周以后，发现血压高了。我们血压高的界定呢，一般是拿140/90来作为一个标准的哈。如果血压高了，尿里头又有出现了尿蛋白了，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诊断它是妊娠期的一个高血压疾病了。 那像您刚才说的，既有我们从血压值上都要这样一个判断，同时呢还有一个尿中蛋白的判断，这个是要综合起来吗？ 一般来讲是，就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其实它是一大类，它里头包括好几种。那么其中呢，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妊高症，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综合征，现在呢实际上名字呢是叫子痫前期。那么子痫前期的这个疾病一般来讲就要具备血压升高和尿里头应该是有蛋白的，或者是呢现在也可以说，如果尿里头没有出现尿蛋白，但是呢你可能通过一些化验检查呢发现你的肝功能啊、肾功能啊、其他的可能有一些脏器功能的损害，那尽管没有尿蛋白，我们也可以诊断是子痫前期。 哦，就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其实呢，它是一类疾病的，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统称 啊。对对对，我们叫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这是一大类，里面包含五种啊。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个慢性的，还有慢性高血压，然后到妊娠期以后呢，又合并了一个子痫前期。 哎呦， 哎，也有单纯的呢，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就是它没有尿蛋白，但是只有血压升高，那我们也可以就叫做一个妊娠期的高血压。但是没有后面的字了啊，没有说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或者是这个综合征啊，或者是子痫前期，它就不叫这些名字了。 所以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话，如果想要判定，您单纯只看一个血压的高低还不够 啊，对， 应该要综合来衡量。 对，因为有的时候也是随着病情的发展嘛。如果你仅仅是血压升高了，大于了140，我们第一步就可以诊断它是一个妊娠期的高血压了。 哦， 那么接着可能它随着孕周的发展呢，它的病情也变化了，尿里头就出现蛋白了，或者是其他的脏器功能就出现了一些指标，化验指标的一些改变。 我们说肝功异常了， 哎，对，可能就有一些脏器功能的损害了。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叫做子痫前期。 所以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个时间节点，通常它的判定标准是发生在怀孕20周以后。 对， 我们那就可以认定的哈。 对， 如果是在20周之前，甚至是孕早期，一量血压，哎呦高了， 那就是 慢性高血压。 对， 可能之前自个儿没发现。 对， 现在 很多人是这样的，孕期他没有发现，所以他一查，他说：“哎呀，我怎么这么高啊？”我说：“你怎么以前不高啊？”我说：“你不高是你没有查，还是你查了不高？”因为很多人是不做体检，所以他也没有测过血压，他并不知道他血压高不高， 觉得自己很年轻， 哎，对， 应该没问题。 对。 但其实我们说这个优生优育这么多年了，然后现在呢也是强烈建议大家伙备孕之前， 对， 咱要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对， 这里面您觉得量个血压好像没有多大事儿，但它其实是不是 很 重要？ 很重要，对对对，所以还是强烈建议哈。既然是想优生优育哈，虽然说我们现在是有二孩政策了，过去都说生一个要生的好，那两个我们同样都是要好，是吧？ 咱个个都得好。 对，所以还是强烈建议大家怀孕之前一定是系统的检查一下。如果发现了一些慢性疾病，那你就要及时的给他治疗，治疗到一定的程度，一个合适的范围我们再去怀孕，那么整个孕期可能也是安全的。 其实说到这个安全这一点，有的人一听妊娠高血压，说哎呦，可能就是怀孕那一段时间，然后孕妈妈一量血压稍微高了点呗，可能对于它的严重后果还不太了解。 对，有些人不知道。 您来跟我们说说会有什么样严重的结果吗？ 那这个要说严重可就是很严重的，因为妊娠期的这个高血压疾病，我们说啊，就是干脆我们就说子痫前期了啊。那么子痫前期呢，它因为它的主要的一个病生理改变是全身的小动脉痉挛性收缩，所以你的小血管收缩，那么子宫它的底唾沫的小血管也是收缩的，所以有的时候胎盘呢就会缺血缺氧哈。那么你从母亲上来讲，你全身的小动脉都痉挛收缩嘛，所以首当其冲咱们可以从上往下数，就是大脑血管收缩，那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脑溢血、脑出血，就是脑出血，脑血管可能就会破了。那么如果是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还会发生抽风，我们就叫子痫，就是抽风了， 抽筋儿了那种， 抽起来了。对，但是你别认为哦，抽就抽一下子吧，你那抽一下子的那一瞬间，其实你的体内就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那么一瞬间可能孩子也已经就没了啊，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再往下呢，比如说眼睛，有的时候视网膜会发生剥脱，然后你双目失明了，这都有可能的啊。心功能会发生问题，心功能不全导致心衰啊。肝功能异常，肾功能异常，那么肝呢有时候还会发生肝被膜下的一个出血，等于肝脏是一个出血，那你想这个多严重啊哈。那么对，刚才还说了，因为它的胎盘有的时候不也是缺血的嘛，所以还会发生胎盘的早剥，也就是说孩子还没有出来，胎盘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先剥了，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血就断了。对吧，本来我们母亲和胎儿之间唯一的一个连接就是靠胎盘和脐带，那你胎盘发生了剥离，里面发生了内出血，妈妈本身就很严重了哈，就很危险。那么孩子呢，可能也是在那短暂的时间内就发生了胎死宫内。 哦， 哎，如果你的病程很长的， 嗯，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因为他的血供都是不足的嘛，所以宝宝呢有的时候就是生长发育就是受限，发育的特别小。那有的时候妈妈也说，那小就小嘛，我出来以后我再养他。但是他不是说那种小金豆子的小，他是不健康， 因为他是先天不足， 他是长期已经是缺氧了， 对， 所以会影响他的正常的一个生长发育啊。所以最后呢，就有可能，哎，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实在他自己也是耐受不了了，忍受不住，那当然就要发生胎死宫内的。 对，所以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患上妊娠高血压的话，它最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累及孕妈妈以及宝宝，这两个都是它导致他们死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对对对， 所以千万一定是要预防，万一出现妊娠高血压的话，我们一定得积极的来治疗。 对，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孕妇真的是不重视，她不到特别难受的时候，她就自己忍着，有的时候，或者是呢，有的时候吧，她不知道，我出现这些症状是不是一个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一个表现。我们前两个月曾经有一个孕妇就是这样啊，她这个头疼，脖子疼，后脖梗子疼，然后她就觉得是不是他们家的枕头不对，所以她说她换了10个枕头，就是走左换右换，她总觉得这个脖子怎么就是那么不舒服，特别不合适。但是还不错，她终于还知道来医院了。那么一来以后呢，血压就是180-120。他在家也没有量，而且他的孕周期是刚24周左右啊，很早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疾病哈。那么他进医院之后，就在我们给他检查的过程当中，我们测血压呀，量量看看他的生命体征、停胎心啊等等，还没有抽血呢，就这些工作还没有做完，结果这个产妇就发生了抽搐。 哎呦！ 然后抽搐之后，再一停胎心就没有了。胎心就没有了，所以就是这么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一个胎死宫内， 太可惜了。 对，所以就说这个有的孕妇哈，你想这件事儿啊，其实挺恐怖的哈。她在家她不觉得她有问题啊，她就觉得我这怎么后脖梗子疼，那这不就典型的一个就是高血压，其实就是颅内压也升高了，所以导致的她头和这个颈部的一些不适。 不是， 但是她以为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她说我换了10个枕头。 哎，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只要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自己拿不准的时候，最保险的就是要去医院啊，你可以让医生给你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或者我们通过询问，通过我们的这种经验， 对， 我们马上就可以判断你是不是有问题， 对， 然后再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其实这件事儿就很明了了。 所以我就是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是我们一个我们说健康素养的一个基本常识，尤其是在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很多的新手妈妈，我们没有经验，或者即使是你怀二胎，这两胎的症状可能也不太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自己有任何不适症状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你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你想有换那10个枕头，他肯定不是在一天之内来做到的，对不对？ 对，应该是有几天不舒服了。 你换了那么长时间，那早就可以到医院去看一下。 没错，如果他早来了，经过我们的治疗，也许就不会发生子痫，也不会发生胎死宫内 了。 对， 太可惜了。所以大家伙真的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如果说听了今天的节目您个人有收获的话，身边恰巧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真的是可以跟他说今天我听到一什么事儿哈。 对对对对，提个醒， 就可能真的救一命啊。 会避免好多的这个悲剧发生。 对，专业的事情我们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是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林教授。那么范教授呢，在高危妊娠以及产科疑难并发症的诊治、产科危重症的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大家伙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哈，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2、65150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说到这个妊娠期高血压的危害啊，真的是不听不要紧，一听这个心里面 有点恐怖了， 就觉得挺害怕的哈。而且刚才咱们不还说了吗，患妊娠期高血压它是有一些高危人群的。我们再来跟大家伙说一遍都有哪些人，再来一个一个来。我想想哈，第一个高龄产妇， 对，高龄。 第二个 肥胖 的人群。第三类，这个遗传因素导致的， 对，遗传因素，所以父母如果有自己千万要小心， 自己千万要小心。这个小心打什么时候开始就得留神了。 备孕吗？ 那我觉得对呀、啊，那你平时就应该关注自己啊。既然你的父母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因为这些都是遗传倾向太明显的疾病哈，所以你平时就是应该定期的去量血压。 对，就是我们说血压计。其实就应该跟体温计一样在家里面常备。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对这种高危人群。 人群的家庭来说的话、 对, 对, 对 不对、还有第四类，我们说肥胖高血压人群。 以前。 对。第一胎妊娠的时候患上过妊娠期高血压的朋友， 对， 您在怀二娃的时候就更得留神了。 嗯，对对，它的复发的几率是很高，特别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早发型的，24周就发病嘛，所以发生的很早，或者是呢，就是孩子在宫内受影响很明显的，刚才说宫内生长受限。如果前一胎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再发子痫前期的风险就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就一定要注意了。 哎，对，一定是就是孕前要量血压。 您得跟大夫是不是得先沟通一下？ 对，一定要说孕前量血压，就算你孕前不高，那么早孕期间呢也要关注。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在怀孕12周以后，我们是建议呢要吃阿司匹林。那么这个呢是唯一一个得到了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可以预防再发子痫前期的一个最好的措施。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对对， 但是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大家，您别觉得这个阿司匹林很容易买到哈，就觉得那我为了预防来吃吧。这个是不是不建议啊？ 那你不能从不怀孕就开始吃啊。那你早孕怀孕期间，我们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发育的问题呢。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是建议从12周以后，是吧？就是孩子在发育胚胎最开始的那一阶段，最怕受影响的阶段，我们先让他过去， 避过去， 先过去，然后12周以后再开始吃。但是吃晚了也没有用了，所以最晚呢就是16周之前。所以就在这个阶段啊，再早我们怕影响孩子，但是再晚呢可能就起不到预防的作用了。 这是对于第一胎的时候， 第一胎，对， 患上过妊娠高血压的朋友， 对， 那么 这次一定要吃阿司匹林来预防再发的子痫前期。 这个是从怀孕12周开始吃， 12周以后，对， 吃到什么时候？ 吃到什么时候没有明确的一个界定。那我想最少吃到34周，或者你吃到36周，这都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就是你吃到那会儿，如果你还没有发生高血压，那我想你即便是再发生，它也不会很重， 都 而且持续的时间，对，也不会很长。 好的， 所以孩子一般就已经安全了。 好嘞，下面我们稍事休息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妊娠高血压的那些事儿。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一会儿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等来一束晨曦，听见日出云中鸡犬喧， 等来一瞬烟火，赢得春风送暖入屠苏。在这里我就等着爱阅读的你， 来吧，曲水流觞，围炉夜话，让我们用声声诵读点亮新年。 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书香暖心，等你赴约。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 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勇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明天早晨有轻度霾，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明天白天弱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逐渐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以及北部地区空气质量和能见度已经彻底改善，但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还要等到傍晚前后。我们来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轻度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明天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二级转3-4级，最高气温7度。总的来看，今夜明晨有霾，不宜外出。明天午后大部分地区是晴好天气，适宜假日出游，去往南部地区仍然需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达到了5.3，已经处于轻度拥堵级别了。我们来看环路方面，目前的东二环光明桥到小街桥由南向北，东二环小街桥到左安门桥由北向南，东五环环铁桥到化工桥的北向南方向。快速路方面，压力突出路段是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由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以上路段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我们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的人赶着末班车加入到二孩妊娠大军中来，因此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冬天容易产生妊娠期高血压吗？妊娠期高血压对孕妈妈和宝宝有哪些危害呢？孕妈们如何将这位不速之客拒之门外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跟您一起说说孕期如何控制波动的血压。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范玲教授和您聊聊孕期如何控制好我们的血压。那么大家关于妊娠期高血压、高危妊娠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随时来和范主任互动交流。热线电话651-5082，651-50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您的提问，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是 孕期血压控制在多少您认为是正常的。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文字留言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实用小礼物。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听友的提问哈。我们的听众王阿姨打来电话，她说儿媳妇吃东西口特别重，现在怀孕了还是老说嘴里边没味儿啊，爱吃麻辣火锅、油炸食品、高油高盐饮食，就想问问这种吃法会不会导致她容易患上妊娠期高血压呢？ 应该会的呀。 哎呦， 这听他说的这些简直他的饮食要命了啊，又是火锅又是油炸的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吃咸的。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啊，因为高血压的发生其实一个跟这个油脂肯定是有关系的呀， 高油 对吧、 嗯、 对，你高油然后你体内的血脂就会高，那这个脂类的就会沉积到血管壁上、 哦、 所以肯定就容易发生心血管这一类的疾病啊，这应该是常识，大家都知道哈。另外呢就是盐，如果你吃的太咸的话呢，你肯定要多喝水，哎，多喝水本身然后导致这个水肿，哎，所以血压呢也容易升高啊。所以这个像这个网友说的哈，他这个我觉得他确实要改变了啊。 嗯、 一个是要吃的这个不要吃火锅什么的吃的太多，油炸的东西肯定是不好的，不光是导致这个高血压问题吧，我觉得高血糖可能他也够呛啊， 是 啊，可能也会导致血糖也会高的哈。盐呢，我们倒是说不是说非要限盐，不是说要吃的很淡哈，因为淡而无味，那大家也觉着这个吃上那么没有一点这个兴趣了，那这活着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哈。所以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口味儿。所以只要不要过分的咸，我觉得就可以了。咱们就正常的一个饮食就 OK 啊。 我们说避免高油高盐。 对对对对对，避免高油高盐。但是你正常的饮食，你说炒菜里头有一些油，那也没有问题。但是起码不要经常下馆子，因为我觉得饭馆里的那个菜啊，实在是油太多了。 油和盐都高。 油和盐，对对对。 所以这个怀孕之后，包括我们大备孕期间嘛，都说平时就应该饮食均衡。 对。 然后呢，做到这个健康来吃饭。 哎、 第一件事儿，那可能就是要调整在家多做饭。 哎，对对对对， 避免外出去聚餐。 没错。其实很多老公这会儿也挺好的、嗯、他过去都不做饭，但是现在呢也是为了表现一下嘛，哎，当一个这个好丈夫首先哈、 嗯、 然后将来才是好爸爸，所以真的是特别下功夫，然后进厨房给老婆做吃的，当然不一定得到老婆的夸奖，因为对他没有做过嘛， 还是得夸， 但是呢我觉得起码这个态度是很好的哈，因为确实他们都了解了不应该经常出去吃，因为出去吃那个饭、 嗯、 干净不干净这卫生也是一回事哈，然后再这么多的油啊，这个味道咸呀、啊、等等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尽量在家自己来做一些可口的饭菜。 对， 那么通过整个十个月，我想你的老公可能厨艺也会有这个迅速的一个增长哈，将来呢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更美味了。 嗯，而且我们说好像在怀孕期间的这个过程当中，经常说女生在这段时间是当公主当皇后来伺候的哈， 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呢、 嗯、 也是融洽、 嗯、 或者说让家庭分工更加合理的一个调整过程。 对对对， 你这个时候你把老婆照顾好了、嗯、后续我们说有一个新生命诞生， 对， 那么整个家人才能够说忙而不乱， 就更加对，而且更加的恩爱 从容、 嗯、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微信网友赵赵，他想问，他说他每一次到医院去量血压，第一回量、 嗯 都140以上、 哦、 然后过个十几分钟再量的话呢，哎、 嗯、 125左右了、 嗯、 想问问如果出现他这情况能算妊娠期高血压吗？ 那肯定目前还不能算，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标准哈，也是就是刚才说了血压应该是140-190哈、 嗯、 就算高了，但是呢起码应该是间隔十分钟再测量，如果你还是140-190，我们就可以说你是一个高血压了，妊娠期高血压、 哦、 但是他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挺特殊，他是每一次还不是说这一次哈， 对， 每一次都是第一次血压就高、 哦、 那我想可能他是不是就是风火火的跑进医院，然后到那儿就去测血压。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心跳还在加快啊，跑着就过去了，然后马上量血压，有的时候血压就是容易高。所以我想呢大家就是尤其是这位啊，可能以后你再进医院的时候呢先坐那儿。 稳稳当当的十分钟以后，对，让心率都已经很平稳了，我想你再去量血压有可能就是正常的了，否则他不会说要第二次过十分钟他马上就可以正常了，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白大衣高血压， 对，有那个， 就是一进医院他血压就高。 大夫，请脱掉您的白大褂。 那有的时候也不管用，他是一进医院的门他自然就，他说我不紧张，但是一进医院他就高，然后回家一量呢，他就血压就正常了。 正常， 对，但是这一类呢，我想其实最主要的，你就可以带一个动态的血压。动态24小时 监测的那种， 哎，对，这样呢就是在家你各种状态下，甭管你是吃饭睡觉干活，我们看看各个时间段的血压到底怎么样。哎，如果都是正常的，你就是一走进医院你才血压高，那我觉得您略微可以放心一点吧，起码你没有那些病理的改变。 好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要密切监测自己的血压，但是呢也不是说量一次高了就给您确诊高血压，不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而且我以前听说哪怕憋泼尿他那个血压可能都受影响，是吗？ 反正总之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有点全身较劲的那种状态下 紧张， 哎，对， 就是憋着急啊什么的， 啊，对对对， 都可能会影响到。 对对对， 所以呢像刚才范主任提醒大家伙，如果您这会儿体检或者说您做这个产检，要到医院里面，我们要量血压这一项嘛，起码坐在椅子上稳稳当当十分钟以后， 对对对， 啊，不慌不忙的，咱平稳着， 稳定一下情绪 再去量，对，包括这个时候，如果您有尿急的感觉哈，毕竟怀孕之后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 您把这厕所先上完了， 是的， 坐那块十分钟，咱们再来量血压， 对，是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微信网友玉兰花，她说她女儿怀孕之后经常说头疼。这会不会是因为高血压呀？ 哦，你这一说头疼，我怎么马上想起我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了， 哦， 是吧？那我觉得还是要稍微重视一点，当然不一定说他，咱们一下就先说到是血压高，你也可以先想一些简单的哈，那你最近是不是很劳累，就是用脑过度， 嗯 啊，或者是夜间睡眠不好， 嗯， 我觉得这肯定是有关系的，是吧？还是说最近就是情绪方面有改变导致的头疼，哎，所以把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事儿哈，我们先给它除外了。那当然，剩下的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有没有这个血压高的问题啊。 其实这还又回到那句话，家里常备一个血压计。 哎，对，因为你头疼的时候，如果不是生活上这些原因哈，不是睡眠问题啊，我最近太紧张了，什么过度的疲劳啊，老在用脑，如果不是这样的问题，我们肯定就要想它有一些病理的问题了。那尤其你又是怀孕的，那我想首先就要测血压，这是肯定是第一条。 对， 当然如果血压也是正常的，那也不除外一些情况，什么呢？颅内有没有其他的病变？ 这得看神内了。 对对，所以真的是妊娠期间其实有一些疾病，在原来你根本不知道，但是妊娠期间就给它就暴露出来了。我们临床也有这种例子哈，就是可能你过去有一个脑血管的一个畸形，你可能也不知道，因为你从来咱们不会做什么脑 CT 脑核磁什么 核磁，我们没事我们做它干什么，对吧？然后家里人呢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一怀孕之后然后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头疼。那当然这种情况也许它还会伴随着这种剧烈的吐，也有可能，哈，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大家还把它当作孕吐了，但是你得想孕吐它一般都是早孕期间啊，如果过了早孕期间那个阶段了，后期十几周十六周20周我又出现了头疼，然后再伴随着吐，它就不应该叫孕吐了，不是说怀孕就叫孕吐，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发生。哎，所以临床确实有过，哎，然后就认为是吐，然后就在一个小医院住院输液啊，治疗一下哈，治疗呕吐还用 B6 等等的哈，结果最后就病情就耽误了，然后这个孕妇等于就死了，牺牲了，然后等死了之后，那么再检查哈，才发现是一个这个脑血管的畸形，然后破裂啊，最后导致的这么一个结局。所以如果是这一类问题呢，把他们家人也都吓着了，因为这种问题有的时候也有家族性的，所以他们家这个姐姐什么的之类的也都去检查，结果还有些人还真发现了也有同样的问题。 哎呦， 所以有一些很罕见的事儿哈，我们觉着好像这想不到嘛这些事儿哈，但是有妊娠期间真的要多想一些问题的。 所以像刚才主任这么一提醒，哪怕您在怀孕之前 血压一直是正常的、 嗯、 甚至有的人怀孕之前这血压没准偏低的、 嗯、对对、嗯、 但是、 嗯、 都不能够排除到怀孕之后他可能会就立刻反转了， 是的是的，就是血压低的人也不是说你就不会得妊娠期高 血 压，对，但是你的标准呢也许就跟其他人可以不一样、 嗯、 其实按照过去我们的诊断标准哈，除了一个绝对值就是大于140以上的血压我们说是异常，但是过去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你的基础血压收缩压高30毫米汞柱，舒张压就是低压高15毫米汞柱，所以我们就说比你的基础压高了30-15毫米汞柱，其实也可以说你就是一个高血压状态了。 啊， 你说你过去比如说你是80-50，有人就是这么一个 低 血压的状态，80-50，那你可能120就已经是高压了，就高了， 对， 对吧，你80已经升高了40，然后你80-50-60，那你现在可能80你的血压就已经是不正常的了。 对、 啊、 所以这个时候没准您的血压可能是120-70、 哎、 是在正常范围内、 哎、对， 对您来说、 哎、就已经是高血压了。 好嘞，这个呢、 嗯、 就是对于平时血压偏低的人群， 对，也 要 注意 的就是、 嗯、 如果和以前的正常平均值相比、 嗯、 您的高压涨了30以上， 对， 低压涨了15个汞柱以上， 对，就要重视了， 也得留神了。 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说吧，如果怀孕期间不幸我们就患上妊娠期高血压了、嗯、这会儿应该怎么办？我们比如说通过锻炼或者是饮食调整能降压吗？还是说必须得用降压药？ 嗯，如果已经患上了，我想你通过饮食的调整，你说我完全喝就是淡淡的，一点盐都不搁，一点油都不搁，炒菜我觉着也没有用了、 哦、 啊，因为饮食调理我们肯定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哈、 嗯。 那么如果你已经发生了高血压，千万不要拒绝吃药。 可是 一定要通过这个药物的治疗来控制血压的。 怀孕期间啊，各种孕妈都不敢吃各种各种药。 那你自己确实是不能乱吃药的、 啊、 一定是要到产科医生的指导下啊。很多药孕期应用其实都是很安全的。 哦、 哎，你比如说，如果你血压当然如果不是很高的哈，你就是140-90，也许不用吃药。如果你能老保持在这个水平，也还可以、 嗯。 但是如果它有上升的趋势了， 嗯。 我觉得你还是要吃药，如果不吃药它真的到了160-110，可能也许哪天你就发生抽搐了，脑血管意外了，对吧，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可能就会发生， 胎死腹中了、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像如果你的血压是150-90这样的哈，在门诊吃一些比较缓和的降压药， 嗯， 孕期是有的，比如像拉贝洛尔，我们就经常是作为一线药啊，血压稍微有点升高，然后吃一点它，它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降压的作用、 哦、 啊，很缓和，所以很安全的。 也就是这么来理解，怀孕期间如果孕妈妈发生了妊娠期高血压、 嗯、 是有足够安全的药可以让您在这个阶段吃的。 对， 对， 对 您是有好处， 千万不能，对，不能拒绝， 对胎儿没有营养、 没有 影 响，没有影响，对对对， 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放心了 啊、对， 就是说但是这个的降压药的选用啊、嗯、包括吃的方法呀，这一定要让您的这个 产科医 生 来决定 来指导 您，对对对，因为它毕竟跟这个内科的那个治疗高血压还是不一样的 一样、啊、 另外有的时候内科的治呢，它的那个降压药同时还有一些利尿的作用、 嗯、 所以我们产科呢是不讲究利尿的，哎，所以就是要选择这样的一些药物哈。 对 啊，另外如果要是再严重的话呢，可能还必须要静脉输液治疗，这个也是大家经常会拒绝的，大家最多嘛接受一些口服药，那我拿回去就吃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妊娠期高血压，我们说的子痫前期，它的病理的改变，病生理的改变是全身的小血管痉挛收缩， 嗯， 所以你不把它根本的问题解决，你这个病也好不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呢还会大夫建议你这个住院治疗，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遵从医嘱，要听劝，哎，治疗几天之后我们缓解了病情，其实你回去我们可能就可以安全的再度过一两周，哎，我曾经有一个病人也是这样，他是一个慢性高血压，当然也有糖尿病，他确实比较严重哈，然后也不容易怀孕，怀了两次也都不好了。那么这次呢，他这个夫妻俩真是下了很大功夫，房子卖了，工作辞了，然后首先先来弄怀孕，因为他不容易怀，怀完了之后呢，他又不能怀到底，所以怀孕之前在我们妇科主任的治疗，怀孕之后呢就来找我来了。那么在整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他一共住院了5次， 一个是调糖，一个就是血压，因为他基础血压就比较高。那么之前就是在他就是指导他调整到一定程度，然后才去怀孕，因为他特别想要这个孩子哈。所以指导他怀孕之后，哎，发现了病情加重了。当然我们也会给他调药量。他自己呢，有的时候因为他太关注哈，他自己加药量加的好多。所以有一次来我一看，哎，我说你的血压怎么这么好呢？他说他一次吃了六片，哎呦，我说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能自己加这么大的量？他就想让自己的血压能够正常，能够保住这个孩子。哎，那么我就劝他了，我说你还是要住院治疗。所以就这样，他很听劝的，因为人家是要这个一个好孩子嘛，所以也明白前两次又都怀孕不好，所以住院以后治疗一个疗程，五天左右其实就然后缓解了出院。过两周一看又不行了，那么进来我们就再治疗，就这样，然后间断的一共治了五次，那么最后呢，他终于就是到孩子可活的那个孕周，比如说34周以上，一般来讲就稍微好一些了。36周那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那如果你的病情再重了，我们怕宝宝出问题，也怕你的脏器功能都有损害，我们就可以到那时候就终止妊娠了。哎，所以这个病人呢，我觉得就特别好，依从性特别好，他能主动跟我们来配合啊，然后住院一共五次，最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健康的宝宝。 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每到听到这种案例的时候，我就说呀，这一家几口人真的 就为了要这么一个健康的孩子，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很多很多。 对，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对他们也是特别的关注哈。所以就希望这个孕妇们呢，也真的是能够跟医生好好的配合。你只有这样听从医生的这些建议，可能对你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对，没错，说的特别对。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任何时候该服药的时候，医生是只要您告诉大夫我是怀孕了，而且呢，其实您全程更应该密切配合。和的就是您的那个产科医生， 对 对， 在他的指导之下，该用什么样的药， 对， 控制好血压，控制好血糖，该住院的时候也别害怕， 对， 医生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和帮助哈，都是为了让您平安，让肚子里的孩子能够顺利降生的。 是的， 我们来看听众王阿姨打来电话问的，女儿39岁了，二胎，这个头胎呢是4年前做的剖腹产生的，想问问这个二胎是否必须得剖呢？ 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很有代表性啊，因为咱们前几年的剖宫产率特别高，所以到现在怀老二的时候呢，哎，就全都是这个剖宫产在孕了哈，所以有一部分人呢确实特别想生。那他这个情况呢，我觉得4年剖宫产这个间隔的时间还是比较好的啊。一般来讲，我们说就是子宫的那个瘢痕切口，它在2-3年的时候愈合是最好的，但不是说年头越多越好，所以有些人也有误区，说我都剖了10年了啊，间隔了10年，那我这次怀孕是不是上一次的问题整个都没了？他认为自己这次特别安全，其实不是的，因为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子宫的那个切口它反而愈合的就不好了，它的肌肉化的程度就不好了，所以又成了那种瘢痕结缔组织的那种了哈。所以他这个间隔时间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年龄呢也凑合吧，39岁也还可以哈。那么能不能够这个成功的这一次阴道分娩，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很多的因素，比如说前一次他的剖宫产指征不能存在了，哎，前一次手术这个愈后是很好的，如果他愈后不好，比如说有过发烧啊，伤口愈合不良啊，那可能想着他那个伤口是不是不太结实，所以如果前一次的情况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一次呢，首先从怀孕早期要控制体重，要把这个胎儿控制的小一些，那么你才可能生的时候才会好生 顺利， 哎，对。那么更重要的呢，可能就是后期再看一看子宫切口的愈合情况，这个通过 B 超就可以来看的，如果都符合，那这一胎还是有这个阴道分娩的可能的。 通常我们是到了大概这个怀孕多少周的时候，就能够确定出它到底是该顺了还是可以剖了呀？ 这个可能是一个不断的、 变化的， 对对，所以要不断的去看。当然，一般来讲呢，到37周左右，我们会做一个分娩鉴定。 好的，好，这个呢，就是说你不太能够确定说这第一胎是剖的，第二胎就一定剖吗？或者是怎么样哈？这个它是一个 在变化当中的， 对，整个孕期要观察， 在这个我们说足月了，37周左右的时候做一个分娩鉴定， 对， 基本上大概的帮您判定， 对，大概可以确定 咱是顺呢还是剖啊，是吧？ 对对对。 好，说到这个，那咱最后帮大家来提示一下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如果想要生出这个健康宝宝的话，在怀孕期间血压这一块，我们最要注意的是什么？ 怀孕以后啊，怀孕以后，我觉得那最重要的。按时产检， 嗯， 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大家总是觉得这个我没事儿，我就可以不去，因为你不去查，你不知道有没有事儿， 自认为没事儿， 哎，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按时产检，做的这些血压啦，也做了一些化验呢，就可以及早的发现一些问题， 好呀。 那么第二呢，如果真的发现了一些苗头，要赶紧的采取预防措施，不要让它加重。 好 啊，不要等到自己都受不了了，然后我才来治疗，那时候可能就晚了。 好，那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状况哈，包括您的血压、血糖、血脂等等，只有这些都正常了，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孕妈妈生出健康的宝宝，大小平安哈。 对 对, 对， 最想听到的就是这句话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说下您的出诊时间。 我是在北京妇产医院，是全周二，每周二的全天都是门诊，是特需门诊啊。大家如果实在挂不上号的，因为妇产医院人太多哈，如果实在挂不上号呢，我每周一的上午也在北京宜德医院出诊，然后每周四和周五上午半天在北京新世纪妇儿医院也出诊。 好，那么也是可以寻求我们范主任的帮助的。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00157585959，德国都方刷新，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月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哎，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低压转低压后部影响，扩散条件总体较为不利，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65至135微克。西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2级良，南部地区空气质量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 有阳光还感觉冷，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